中的事没有人能知道，

其实有些人的生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之所以能够如此丰富有趣，是因为他们懂得从生活中寻找乐趣，在平淡生活中找到了绵延的温暖和喜悦。他们可以，你也能行。经典久了久，我新奇，请相信你若有趣，生活又怎能不精彩充实呢？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欢迎关注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金刀，来关注今天内容。1645年7月26号，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湖北通城九宫山元帝庙遭村民误杀。1739年7月26号，美国军人、政治家、开国元勋乔治·克林顿出生。1844年7月26号，物理学家道尔顿逝世。1856年7月26号，社会主义思想家萧伯纳诞辰。1866年7月26号， 普奥战争结束。1953年7月26号，古巴爆发726运动。1954年7月26号，中国首批国产飞机试飞。2011年7月26号，蛟龙号创造中国载人深潜5000米的新纪录。以上是今天的主要内容，我是金涛，我们明天再见。 我是 Hebe 田馥甄，要说什么都没有办法形容音乐到底有多棒，所以跟着我继续听下去吧。现在是早上10点钟。